OK，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回到路加福音第八章，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在我们教会的新约圣经第九十页，第八章，今天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一节，请你打开圣经，也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路加福音第八章。过了不多日子，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上帝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缚、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莫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家宅苦撒的妻子约亚拿，并苏萨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种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上帝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上帝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是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以至于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以后走开，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这结实。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被人知道，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所有的也要夺去。十九节，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有人告诉他说，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见你。耶稣回答说，听上帝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恩典，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宣讲你的道，就是上帝的道。也求你教我们，叫我在这里所宣讲的确实是上帝的道，其实就是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道，也叫人能够听，而且是小心的听，也叫我们明白为什么小心的听是这么的重要。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你帮助在这里的所有的人，大人小孩，认识你还不认识你的人都能够小心的听，就印证圣灵确实在我们中间工作。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今天的经文是描述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他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上帝国的福音。有两组人与耶稣同行，就是那十二个门徒还有一群妇女。其实你注意路加他特别在意耶稣生命中的女人，从这福音一开始就有三个女人，有玛利亚，有伊丽莎伯，还有哈拿。在上一章我们也见到有一位拿因的寡妇，还有那城里的女人乃是个罪人。今天经文的女人，这 经文的女人都经历耶稣的恩典，他们都被鬼附身或者有病累着，但是都得到医治。这其中有抹大利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这人，这女人，我们之前讲到也提到，她是第一个看见主耶稣复活的人。又有西律的家宅苦沙的妻子约亚拿，路加之后会提到是这两个女人把耶稣空坟墓的事向使徒报告。苏珊娜这个名字只出现在这里，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对 这些妇女的认识并不多，但是四本福音书都有提到这一群从加利利就跟随耶稣一直到末了的妇女。就此来说，我们至少知道关于他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忠心，忠心到底。路加说，这群妇女他们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供给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侍奉服侍，或者就是那使徒行传六章第二节管理饭食的管理，是同一个字。这字的，如果这是动词，如果是名词，名词就是服侍者或者执事。这是否表示拿撒勒人耶稣的布道团里面有女执事？不见得。这些妇女是奉献自己的钱财，她们如此侍奉耶稣和门徒，但是当时在这个宣道集团中管钱的执事是谁？最后出卖耶稣的犹大。所以要小心，不能凭着一个经节的字义研究就决定你的教会论，女人是否可以担当执事。第四节，有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要见耶稣的时候，有很多人要来看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有一种最基础的重要性，在马可的平行福音，马可福音的平行经文，那里记录耶稣对门徒们说：如果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你们怎么能够明白其他任何的比喻？要明白这个种子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关键就是要明白种子就是耶稣说什么？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其实你一旦抓到这个重点，比喻本身其实并不难懂。比喻就是形容上帝的道在人的心中所引发的不同的四种反应，导致有两个不同的结局，最终就是得救或不得救。这并不难理解，但是我们还是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排除关于这比喻的误解。我自己曾经有这样子的误解，就是以为这比喻是关乎要打造优质的福音处境。因为这比喻里面它的用词是土壤、飞鸟、石头、荆棘等等，我们就容易以为这个比喻是关于在什么样的外在处境之下，上帝的道可以兴旺，可以发生果效。但显然这比喻不是关于外在因素如何影响人心中的上帝的道，而是关于上帝的道如何在任何的外在处境之下都能够在人的心中生根结果。不过这个比喻也预设，不管在什么处境之下，人需要听到上帝的道。你们应当小心听，也就是说，你们信徒有责任要确定自己听得到福音。所以以前我会以为，你有人抱怨你听不到好的道，不见得就是你要离开教会的原因。但这几年下来，我会说，如果你听不到上帝的话语，就是你离开那一个教会最好的原因，没有更好的原因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不论为了什么理由，自己的方便、习惯或者人情，甚至个人利益，将自己留在一个他无法小心听上帝道的教会之中，将自己留在一个明知没有忠心传讲上帝福音的道的教会里面，他肯定要付上致命的属灵代价，连他以为有的也要夺去。 所以你评估一个教会的标准，最终最基本的标准就是他有没有忠实的、恒切的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你也就应该将这个标准套用在你的教会、这个教会、新庄改革宗教会。好，你需要问这个教会的讲坛是否每周传讲基督，在这个教会的团契和主日学是否教导上帝的话语，也劝勉弟兄姐妹要实践所听得到，也努力行所传得到。你是否能够在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小心的听到而且要行道？如果你没有，那么只有两种，两个合理的结论。第一，就是这个教会心腹没有忠心传讲上帝的道；第二，就是你无法在这个教会，不论什么原因，小心的听到。如果是教会的问题，你就应该离开这个教会；如果是你的问题，你就必须悔改。不论如何，你要确定你是处在一个可以听到上帝的道的教会里面。当门徒们问耶稣比喻的意思，耶稣说，上帝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到。所以这个比喻不论有什么意义，它至少有一个功用，就是将听到的人听众一分为二，有听得懂的，有听也听不明白的人，有得着上帝国奥秘和在上帝国奥秘之外的人。也就是说，比喻其实就是上帝活泼的道，不是吗？是有功效的，是一切两刃的剑。使徒保罗后来说，这样的言语，这样的比喻，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导的言语，乃是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属血气的人他听不懂，他没有办法领会，但是对得救的人来说乃是基督馨香之气，但是要灭亡的人来说，这个同样的福音、同样的道，则是有死的香气叫他死。换句话说，耶稣的比喻审判人，因此听的人要小心的听。他说这比喻乃是这样子，11节，种子就是上帝的道，一些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得到，随后魔鬼来从他们的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这形容上帝的道在人的心中还没有机会发根就被魔鬼夺走了，这很可能就是只听过福音的所谓慕道友，但也可能是指常年在教会听到却从来不得真道的人。他们听到却从来没有信道，听到的人不珍惜所听的道，也不培养在他们心中上帝道的这个种子。魔鬼最喜欢从这种人的心中把道夺去，因为他不需要花什么功夫。听到却不信道也不行道的人，就是没有生根的种子。因为他不在意他所听到的道，这个道只不过是随意撒在路边的种子。有人说去地狱的道路都充满这样的人，就是去地狱的道路上充满了心中堆积了一大堆所听的道却毫无效用的人。魔鬼很喜欢这样的人，就是对上帝的道听多了就产生抗体的人。听到很多也满口道理，你跟他讲道都是是是是是是是，每次听到都很有得着，但终究却没有用。清教徒 Thomas Boston 波士顿说，我们要带着爱听到，这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写信给铁山罗尼加的教会的时候说，撒旦在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为什么？为什么他能够，这个诡诈为什么有效用？保罗说，因为他们不领受中文的翻译，爱真理的心，或者他们没有那真理的爱，你要这样理解，他们心中没有爱使他们得救。这个真理或上帝的道其实并不抽象，就是上帝的道道成了肉身。有什么比这更具体的事了？ 这个教会这个讲台周复一周，我希望所宣讲的就是这个福音，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他到底是谁，他到底做了什么，他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忠实的传讲这一个耶稣基督，他为了你的缘故来到世上，他为了你的缘故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他深爱你，为你舍己。你听到关于他的道，你怎么能够不爱他？你怎么能够不爱他？然而确实我们承认，确实有许多人能够听到却不爱耶稣。也正是那样的人，他不会抗拒魔鬼。但是那城里的女人乃是个罪人，那女人没有这样子的问题。他听过上帝的道，他就爱耶稣，他爱的最多，也就没有人可以将他与道成肉身的道，上帝儿子耶稣基督隔离。蒙恩越多，爱的也越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的抹大拉的玛利亚，有谁可以将他的身边把耶稣夺走？他说，有人把我的主挪去了，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就去取他。听到上帝的道就爱道成肉身上帝儿子的人，有谁可以夺走他们心中的道？不可能的事，就连撒旦也不能。那些被魔鬼从他们心里把道夺走的人，也其实就是从来没有爱主耶稣基督的人，恐怕他们信了得救，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信，他们从来就没有爱主。保罗会说，这些人不爱主的人本就是可诅可咒的人。十三节，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极致遇见试炼就退后了。这就行人，有人听到信，信了不过是暂时相信，这信心不是上帝所赐可以坚忍到底的真实信心。神学家称这信心为历史性的信心 historical faith。 这种信心有外在的模式，外在的宣告，外在的样式，却没有属灵的事实。这样的人有信仰的知识，他甚至会认同道的内容，是的是的，上帝儿子道成肉身，他们甚至会有情感上的反应，很激动很快乐，但却没有改革中先贤们会说信心三个要素，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信靠那道中那福音中的耶稣基督。 So 福音或许曾经解决他们生命中的问题，也许他们决志信主，但是那样的信心经不起火一般的考验，他们遇到困苦就会开始发怨言，怪罪上帝不公平或不够慈爱。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举起拳头向上帝质疑，说你怎么可以对我做这样的事，这样的事你怎么能够容许发生在我身上。所以你注意，这样子的人他们从来不了解，从来没有去思想上帝的慈爱居然呈现在他儿子身上，他居然让他的儿子，容许他的儿子经历十字架。这种人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且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的全能。这些人最终却离弃真道，他们领受上帝的恩典，甚至领受极多的恩典，但是从来没有得着那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上帝儿子他自己。也难怪放弃这个信仰对他们来说是某种合理的选项。他们不明白这信仰其实无非就是上帝儿子主耶稣他自己。他上十字架之前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拿去吃，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的，你们拿去喝。所以他们从来就不认识这样一位为他们舍身的主， 因为如果你真的认识这一位主，你真的认识他，你怎么可能放弃他，放弃这个信仰？你怎么可能放弃他？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放弃你，就连在十字架上火一般的试炼之中，他都没有忘记你。十四节，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之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所以这是形容人听了道，人耳朵听了道，但是心里仍然思念各种世上的事，不管是忧虑还是喜乐。对这种来说，上帝的道还不错听，但是总有更好的，世界上总有更好的，更吸引他们，更值得他们在乎的事物。他们不会介意听到，甚至每周上教堂听到，觉得这是他们至少应该尽的本分， right？ 就是那种要达到最低标准好躲避地狱的人，他们的耳朵听到，心里却在乎的是球赛的比数，脑筋思想是我走开之后，我回家还有很多事要做，房子还要装潢，我的报告还没有完成，我还要赶作业，我还要加班，我还有亲友要接待，我还有婚礼要赶场。所以这样的人，注意他们总是有其他的安排，总是有其他的事占据他们的心思意念，以至于他们根本无法专心听到，也就从来没有领受那不可或缺上好的福分，就是那不能够夺去的福分，就是什么？耶稣基督他自己。对他们来说，那本来都应该是粪土的万有，在他们心中成了他们所最在乎的事。被今生思虑所挤住的人，缺乏为要得着基督而撇下一切的价值观。上帝的道在这种人心中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也就是说，他们的生命没有真正的圣洁，真正的敬虔，没有圣灵所结的果子。他们一旦走出教会之后，就与世人没有差别。他们的心中所思想所充满的与世人没有差别，就是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就容不下，没有空间容下来世的福乐。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听到，这确实是我们的软弱。上礼拜我自己经历这个软弱啊， I don't know， 有的时候不见得是某种事物吸引你的心，而是你的心全然空白一片，所以你试着闭目养神，闭目还点头，让大家觉得，哦，我是的，我在专心听。然后我自己的经验是30秒之后，你那点头就变成豆菇，你自己也不知道。我们要小心听到，因为上帝的道关乎最严重的事，最重要的事，就是永生的事，是关乎我们个人生死的事。为什么？因为上帝的道就是关于他的儿子，他的儿子。约翰欧文说，如果我们不在今世渴望基督，也不要妄想将要在来世眼见基督的荣耀，所以你就必须问，你如何在今世渴望耶稣基督？这不应该是很抽象的事情，你就是凭着信心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这样你才可能认识他，他对你来说才不是只不过是一个名号，这样你才可能信靠他，你才可能爱他，认识他，渴慕他，就有一天要见他。你如今没有凭着信心在道中仰望耶稣基督，没有小心的听到，我要得着基督，就不可能将来凭着眼见瞻仰他的荣耀。十五节，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或结果子。这是听到四种反应中唯一一个好的反应，也就是你我应该要有的反应。 也带来你我要的结局，好土壤会结果子，这果子必然是指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一个有基督的灵在他心里面必然呈现出的生命特征，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子的人听了道他就信道，就盼望那道成肉身的道，就爱那有血有肉为他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这样的人信心就经得起试炼而大有喜乐，因为他确知他终究要得到的奖赏，他要得到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人也就盼望他虽然从来没有肉眼见过，却是爱他的那一位主。这样的人对基督有信、有望、有爱，就能够坚忍结出果子。好土壤是什么？就是他这边讲诚实良善的心。诚实良善的心是什么？是你的好 ？No， 就是基督的灵在其中所耕种的心，就是每一个有基督的灵，每一位基督徒都有的所被赋予的生命特质。你会问我怎么知道我的心是好土壤？我怎么知道我有诚实良善的心？我实践三段论，你若忍耐结出果子，就借此印证你的心是结出果子的好土壤，果子印证土壤是好的。但是我们如何持守所听的道，以至于忍耐结出果子？接下来耶稣先解释这道的重要性，16-17节，因为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 so, 你有不同解释这段经文的方式，也许你听过，这次讲说如果你领受了那道就是光，你就必须要努力的传福音把它传出去。但是我认为光在此特别就是指那道，不论是道成肉身的道还是上帝的道，就是那道来到世上，他就是真光，黑暗却不接受他，世界不认识他，他自己人也不接待他的道。然而他来就是为了要传道，就是要叫人看见光。基督来到世上就是要被人看见，被人听见。他说我就是为了这事来的，传道。然而人若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到，就表明他们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所以约翰写，光来到世间，世人是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就不爱光，倒爱黑暗，就定他们罪在此。上帝的震怒藏在他们的身上。而那些知道上帝国奥秘的人，则是脱离审判，蒙受领受恩典的人，就是后来耶稣所说子所愿意指示的人。上帝国的奥秘不外乎就是之前隐藏的事如今显明出来了。什么事？上帝儿子道成肉身，之前隐藏的弥赛亚如今已经来到你们中间了，这是无法隐藏的，这是你遮掩不住的。只不过事实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得他。所以18节，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18节就是耶稣告诉门徒们要如何持守所听的道，应当小心听。另外一位清教徒 Thomas Manton 曼顿说，这个小心听就是我们主命令我们要履行的义务。你读要理问答应该可以听得出来，改革中的先贤们是小心听到的专家， 他们非常认真传讲上帝的道，他们也非常认真听上帝的道。所以有一个早期的1564年的第二瑞士信条说，所传讲的、所宣讲的、讲到的上帝之道，就是上帝的话语。因此当上帝的道如今有合法呼召的传道人在教会中忠实的宣讲的时候，我们相信即为上帝的话语被宣讲。听得出来吗？如果一个合法呼召的传道人忠实的讲道，他不是在传讲自己的意见，不是在分享笑话，不是在娱乐你们，不是在叫你放，他是在宣讲永生上帝神的道。我们的任性标准《西敏大要理问答》第160问也详细解释人要如何听到。那些听到的人应当以劝勉、预备和祷告之心来听到。对于所听到的内容之后要查考圣经，还要以信心、爱心、谦卑和乐意的心把所听的道作为上帝之话语予以领受，要默想，要彼此的谈论，要将道藏在心里，并且要在自己的生命中结出果子。所以这是我们信仰告白教导我们如何小心的听到所包含一切的含义。正因为我们所听到的道如果真的是道，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要小心的听。曼顿又说， Thomas Manton 就说，这不仅是义务，所以小心的听到是上帝要我们，上帝的儿子要我们所履行的义务，也是主他自己指定圣徒领受恩典的媒介。他自己命令我们，主耶稣他自己命令我们必须使用我们才蒙恩的管道。So Manton 说，基督他大可就发一个有力的指令，他大可说有就有，或者随意就是招呼他的招呼来完成他的救恩，来赐人恩典，但是他却利益设立另外的一种因果次序，这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因果次序。然后 Manton 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人他不使用手段或者方法或者媒介而获得知识、信心或爱心。因此若一个人期望不使用恩典的媒介就有知识、信心或爱心，他就是妄想，他就是放肆，而最忽视和藐视主他自己所设立之恩典媒介的人，肯定是无份于恩典和最糟糕的人， The worst man。 因此我们要更加勤奋和谨慎的使用恩典媒介，就是说既然主他自己命令我们要使用他为我们所设立的恩典媒介小心的听到，我们就必须使用恩典的媒介小心的听到才领受恩典。这就是清教徒的顺服并蒙福的神学。主要我们小心的听到，我们就必须小心的听到，这包括听到之前的预备和祷告，这包括为传道的人祷告，好叫主的道能够快快的传开得着荣耀，这包括听到之前的预备，你前一天晚上应该有充足的睡眠，以帮助你听到的时候能够小心的听到，保持警醒。我觉得做牧者的 bonus 就是你在讲台上总是可以看到人听到不同的反应，有的时候还蛮有趣的，有的时候也蛮令人生气的，有的时候也蛮令人苦恼的。 OK， 所以你必须要事先预备，你必须要有充足的时间，你不应该熬夜， 你才能够小心的听到，你也就此可以帮助其他的人，尤其是孩子们，小心的听到父母们。如果你不小心的听到，你也不要期望你的儿女会小心的听到。哦，之后，所以之前做预备，之中要小心，要警醒，之后你要默想所听得到，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你的心里，这包括与其他的圣徒讨论你所听的道。我自己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说啊，这听到好，不用太在意，反正你下礼拜还会听到另外一篇道，你不会记得这礼拜的道。但是我悔改，我的确要劝勉你们，要彼此讨论所听到的道。就像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是小心听到的一部分。 So Thomas Boston 波士顿说，你应该要抓住每一个上帝的道的恩典管道，特别在教会里面，你不使用恩典媒介，恩典的管道，也就不要期待会有什么好的下场。弟兄姐妹，这关乎生死，不是吗？毕竟基督的道就是灵，就是生命。如果你的教会提供你领受上帝之道的恩典媒介，你就有义务使用这些恩典媒介。这不是选项，这不是看你的方便、你的喜好、你的时间。你不读经，你不查经，你不祷告，你不参加祷告会，你不认真的听到，你其实就在属灵自杀。因为我们的主他没有给我们其他的方式持守所听得到，没有任何其他的捷径叫你可以坚忍结出果子。你要小心怎么听到，你必须使用一切的恩典的管道小心的听到。因为凡有的，这是为什么？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即小心的听到关乎你生命的结局，这是你小心听到的原因，是你小心听到的动机，其实也就是一个基督徒属灵恩典操练的原则，不变的原则。你要试图尽力的将这属灵操练变成良性的循环，不要落入恶性的循环。这不是难懂的道理，这不难懂，弟兄姐妹。就像你在学一个新的外国的语言，或者你在运动，你操练越多，你领受就越多，你就越有成效。这有什么难懂？彼得要圣徒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所长进。怎么有所长进？怎么样具体的有所长进？小心的听到，忠心使用这个小心听到的恩典媒介，反之亦然。若不忠心使用，最后的结局就是被魔鬼夺去，就是遇见试探就退后，就是最终结不出果子。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又重新定义谁是他的母亲，谁是他的弟兄。他说，听了上帝之道而遵行的人，结出果子的人，顺服的人，这些人就是他的母亲，他的弟兄了。或就是那天听了耶稣的比喻，就小心怎么听上帝之道的人，谁？他的门徒，还有那一群跟随他的父母。耶稣告诉他们，那天告诉他们，他们就是耶稣的母亲和耶稣的弟兄姐妹。你觉得那天他们听到这话，他们会怎么想？特别是那一群女人。最后让我们问，我们凭什么要听他的？我们凭什么要听耶稣的？他在这里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命令，那是命令式的语气，你们应当小心的怎么听。 他说了就算吗？是的，他确实说了就算，因为反正他命令我们做的，他自己都先全然的遵守。他不是只说不做，他从来不说你不要照我的作为，你只要听我的话。他不是那样的人，你们要遵守他的命令。因为他先遵守他的命令，但你真的要遵守他的命令，难吗？难，如果你不认识他。但是如果你真的要遵守他的命令，有了他的命令就遵守，你必须先认识他，你必须从他自己的话语中看到他如何先遵守他父的命令。那从来就在父怀中的独生上帝，用他自己全能命令托住万有的那一位上帝儿子，上帝荣耀的光芒，居然顺服以至于死。他怎么顺服？他说：“上帝啊，你曾经为我预备了身体。上帝啊，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他说：“上帝啊，我来就是要照你的旨意行。”他说：“主耶和华开通耳朵，我开通我的耳朵，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我也没有退后。”他为什么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因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够听，使我能够听，像受教者一样。十一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永生上帝的儿子，为了我们的缘故，他的父为他准备一个身体，开通他的耳朵，他就成了小心的听，像受教者一样小心的听上帝话语的人子。他为了我们的缘故听他父的话，我们就理当小心听他的话。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听从你儿子的命令，小心谨慎的听，专注的听，仔细的听，叫我们忠心迫切寻求你儿子的道，无非就是你自己的话语。这样我们才有，我们有还要加给我们。若我们不小心的听，不使用一切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媒介，小心的听，那我们也不应该奇怪，我们有的也要夺去，到最终一无所有。就求你帮助我们忠心使用恩典，这样我们就恩上加恩，就不至于没有果效，就不至于什么都没有，以至于灭亡。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